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119集。边南不太饿，或者说饿没饿他不知道，小卫卫没给他信号。万飞点了个清汤底的小火锅，边南一看上来的菜里那盘金针菇就乐了，冲着金针菇笑了老半天。万飞拿了个小杯子给他倒了一杯酒，又拿个玻璃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边南拿起杯子跟他盯得轻轻碰了一下，仰头把酒都倒进了嘴里。 哎，咱能吃完饭再醉到桌子下边吗？ 这才多少 哟，也有半钱酒了呢。行了，这杯抿着喝。 边南夹了一筷子金针菇放到锅里。他以前老听人说，心情不好的人喝酒容易醉，他觉得自己现在心情又挺不好的。但两杯酒喝下去，凑凑有1000多了，按他的酒量，居然还没醉，有点神奇。不过醉是没醉，脑袋却觉得热烘烘的，有些发晕，看东西会晃。他只能一直瞪着万飞。 说说呗，碰上什么事儿了？咱俩没什么不能说的，哥们儿就是拿来说事儿的。 秋意他爸住院了，胆管癌可能晚期。 什么？ 万飞愣了，夹着一块肉忘了吃。边南这两天总算是体会到了秋意有什么事儿都会憋在心里是什么滋味，不能说，无处可说，还要咬牙扛着装着什么事儿都没有，难受，压抑的他想哆嗦。现在万飞就坐在他对面，他最好的哥们儿，他才突然觉得堵在胸口的东西找到了出口，开始说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他没怎么吃菜，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酒，最后也记不清自己说了什么。万飞拿着一张纸巾往他眼角按了按的时候，他才感觉自己鼻子酸得厉害。 他爸爸因为我才觉得秋意这样一直扛着是不对劲的，是因为我，因为我他才不想再治疗了，是因为我。 南哥，我说句话可能不太好听，你就随便听听。 说。 我觉得没人怪你，秋意他爸跟秋意说这话也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他辛苦，秋意跟你说这话也不是怪你。 可是是因为我 还没说完。我说句不好听的，他爸只是不想再受罪，他不想手术了，跟这个没关系。他就算手术了，也未必能好啊。 你说什么？ 我都说了这话不太好听，但你现在跑题了，你知道吗？他爸爸不愿意手术跟你没关系，你这跑题跑得太离谱了。 那秋意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他为什么要跟我说？你说我要没出现该多好，他爸不会因为我跟秋意的事伤神，说不定也就不会病，也不在这种时候了还给秋意添乱添堵，要是没我在该多好。 边南喝醉了是意料之中的事，边南知道万飞结账，架着他走出饭店，拖到路边，打了3辆车才有一个司机，在万飞保证如果他要吐就把他扔下车之后，让他们上了车。车开到了万飞家楼下，万飞背着他上楼进屋，跟万飞妈妈说话，再把他弄到屋里扔到了床上。这些他都知道清清楚楚，但就是说不利索话，也无论如何都站不住，脚一沾地就打滑。 万飞拿了条热毛巾在他脸上擦着。 南哥，想吐吗？我给你拿个盆啊，你要吐我床上我就抽你。 长本事了你。哎， 要打个电话给秋意吗？ 不要，别烦我，我要睡觉。 万飞后来又说了什么他记不清了，倒到枕头上没多大一会儿，他就在天旋地转中睡着了。一夜没有梦，只觉得自己一直在想事儿，想秋爸爸的那些话，想秋意的那句话，甚至根本没觉得自己睡了一夜。早上万飞起床的时候，床晃了晃，边南睁开了眼睛。 几点了？ 六点半。哎，南哥，你气色不怎么好，再睡会儿吧，我去上班了，帮你请个假。 万飞妈妈是希望他考体院，但万飞在家看了半个月书就崩溃了，去了前两年毕业的一个师兄的健身房当教练，每天干得还挺积极。边南揉了揉额角坐了起来，拿过扔在床头的衣服穿上了。 不用，我也上班。 开什么玩笑啊，你知道你脸上现在什么颜色吗？ 黑的呗，反正我也没白过，给我找牙刷。 靠，神经病。 边南洗漱完，万飞妈妈正好烙完饼，他抓了两个就往外走。 哎，边南，昨天喝成那样，今天多睡会儿休息一下吧。 大姨，我没事儿，我昨儿已经请了一天假了，今儿再请说不过去，马上就过实习期了。 那再拿杯豆浆吧。 行，谢谢大姨，过两天我再过来给我烙饼。 行。 边南脚底下还有些发软，但精神状况意外的还不错，也不知道是酒精的副作用，还是因为有些事儿猛地就觉得不是事儿了。边南莫名其妙的就老觉得自己双目炯炯有神。到了球场，顾伟盯着他看了半天。 你这是？ 好着呢，我美吗？ 啊，好美好美好美。哎，你是不是病了？再请一天假没事的，实习鉴定我肯定给你写好话。 谢了伟哥，就给我照实写，应该也都是好话。 你挺自信啊。其实今儿挺忙的，都排满了，还有几个新报名的上午过来，你去接待一下。 好。 今天这一天的确是挺忙的，边南中午吃饭吃一半还跑出去接待了一个新来的学员。下午顾伟把新学员都分给了他，让他单独先带着。几个女孩子一块来的，边练边嘻嘻哈哈，没个安静的时候，进度相当慢。第一次来的为了体现优质服务，对时间不是太控制。边南好容易把他们的内容完成的时候，看看时间，比顾伟的计划时间多了近一个小时，都可以直接下班了。 这几天呢，你准备一下，实习结束以后下周有个入职考核，资料你该看的多看看，平时工作流程也再捋一捋，别出错了啊。 哎，明白。 感觉挺长时间下了班都没回杨旭家了，每天下了班就往秋姨家跑。不过今天边南下班还是没往杨旭家那条路走，骑着自行车直奔了医院。到医院的时候，他看了看时间，这会儿秋意和秋燕应该正在病房陪秋爸爸吃饭。他把自行车锁了，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走进了医院。走到住院部外面的时候，秋意从一楼大厅里走了出来，低着头大步往前走着，没看到他。边南站到了路中间，秋意一直低头走到他面前才猛地一下停了，抬起了头。 去哪儿？ 来了，去把几个卡的钱转到一块儿，方便交费。 够吗？你说过如果…… 走吧，一块儿去。 俩人沉默着并排走出医院， 秋意跑了两个自助银行，把卡上的钱都转到了一块。边南站在一边看着，秋意没避着他，卡上的余额他都看到了。 不够吧？ 嗯，你那儿的钱先借我3万吧。 3万够吗？ 先看看情况，不够再说。 那现在是保守治疗吗？ 是，我又跟医生聊过了，医生早上会诊过，不建议手术，身体情况也不允许，承受不了，手术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只能先介入治疗，总管里放个支架。 知道了。 你喝酒了吧？ 还能闻到？不至于吧？ 又没换衣服，能闻到衣服上的酒味。别难，昨天我说的那个话，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 我， 你已经不讲理了，我总不能也不讲理吧？ 说出这样的话，对于边南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完之后，他就盯着秋意，怕看到秋意脸上会有让他不安的表情。但秋意看了他一眼，只是笑了笑，就继续往前走了。边南看着秋意的侧脸，秋意脸上满满的都是疲惫。 你昨天没睡？ 没睡好，陪床了。坐了一宿，我怕现在晚上基本睡不了了。 要不今天我来陪吧，你回去睡个觉，不然过几天让你上船你就 不上了。我已经跟公司说我不去了。 什么？ 现在上船了照顾不过来，这阵先这么着吧。 要不从我这儿再拿点钱吧。 再说吧，先留着，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想好了跟你说。 边南没有再打听，秋意一直是个很有主意也很有计划的人，哪怕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也依然镇定，除了话变得有些少。虽然因为秋爸爸的病，他俩的生活都完全被打乱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松的瞎聊，可以抽空到处转悠，两人的关系也变得有些微妙，某种程度上的疏离和某种程度上的亲密交错在一起。但边南现在没有心情去梳理这些，秋意再能扛事儿，也还是需要他的支撑，哪怕只是帮着找医生打听情况，或者送个饭，替换着陪个床。边南觉得自己反倒没了之前的不踏实，至少他还跟秋意站在一起。秋爸爸介入治疗之后的状态并不好，一天天的都能看到变化。每天边南下了班赶到医院的时候，都能感觉他又消瘦了一些。一开始只是胃口不好，吃得很少，没一个月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只能每天都吊着营养针，说话也越来越费劲。边南坐在病床边，把袖子撸上去，露出胳膊上一块青紫。 叔，你看看，我今儿叫人打球，真猛，一拍子对着我胳膊就抽过来了。 哎呀，跟朵花似的。 这回新来的几个都这样，再来一个月，估计我全身都得开满花了。啊，对了，叔，我跟你说，二宝今天收情书了，前桌小姑娘给他写的，写的可好了，特有文采，反正我是写不出来。 比他哥强。 每天12点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形成双。